bit. I may have hope one day I can coach my ring. I win the game, executing. I'm to test you, my sleeping beauty. It's time I come to rescue. No doubt, baby, this is one grand phone. Now wow, and they will recall my same code. Same old slang, you flame, hope flame. That one day you'll be to live up your name.

更多事别太计较，只是生命干燥的了，我睡不着。如果说马兰糕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糟。我的枪不会长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派清风侠不需要替身，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用一点的想象，拍个电视剧为了有情一生前的梦想，收视率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遍的假象，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背后的背后带着镜头要大气的模样。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 CNN 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欣赏，遥控着意识不能就跟独享风人来。 不看这个世界会让我觉得好一些。哦哦哦哦哦，成就你就好累，虽然有些疲惫，但我还是会。 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的上辈子留下的记号，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我会太寂寞，有些故事不会老。欢迎光临我的独家鲜花，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这是属于我的独家鲜花，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让画面闹钟吧。 爱情的迷雾， 想沿着消失的你， 爱上未来。 夜色中两人永渴望，

像我没有条件说无所谓，每一次想要离开就会换来挣扎一夜，在汹涌人间一生能有机会真情兑现，虽然面对苦总多于甜，太多的心事把爱梦是转眼换来一滴滴眼泪，如果泪能够把我心上的灰清洗不见，对你的爱无怨无悔，我们都在相爱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此刻就让音乐做主，导演那些完美故事。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潘玮柏。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